胸肌我不明， 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最动听，体最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7: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带来的雄鸡唱晓。在人在东京20多天的陪伴之后，我们又回到了一个常规节目的这种节奏里边啊。但是我们的节目从今天开始也会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加量不加价，时间从7点延续到9点，2个小时的时间一起来陪伴大家。各位好，我是慧凡。 大家好，我是子昂。 又是我跟子昂一起啊。那今天这个话题，当然要说昨儿的这场球了。 是的， 1-3输给了天津金门虎，恐怕大家都没想到啊，我们会以这样的方式输到这场比赛，掉出赛区的前四。所以第一个话题也聊聊吧，净负2球加上掉出前四，这结果您想到了吗？ 是的啊，上一次输给金门虎这支球队啊，虽然说当时不叫这个，已经是可以追溯到2017年了啊， 是就 几年前了。 对，第一回合我们是踢平了，于根伟很有想法，但是没有想到对方就围绕着这个前锋马格诺打很多的战术，哎，一下就把我们的防线这么轻松的破掉了。 是的啊，这是咱们的第一个话题哈。今天还有第二个话题，那就是国际足坛上啊，这个地震还未结束啊，还有余波。新赛季你会西甲粉转黑，法甲路转粉吗？ 如果您以前就是西甲球迷的话，就是巴萨球迷的话，那这一次会不会追随着梅老板啊，就上法甲去了？ 对 啊，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为大家继续来预告全天的节目，其实我们都是有一个升级改版的。从今天开始，金戈铁马栏目也全新改版了，时间呢是覆盖了晚高峰的5点到7点，内容也更加丰富。除了每天必不可少的体育内容，还会关注一些社会的方方面面的新鲜事儿，比如一些新鲜的资讯啊，每天的热搜啊，还有娱乐文艺等等啊，包括一些酷辣的段子才艺的展示。所以请在晚间的5点到7点继续来收听我们新版的金戈铁马。主持人是康乐、夏萌、小丽。1025动生活今天也会为大家带来北京体育大学教授梁晓杰介绍北京冬奥会上的观赛礼仪和注意事项。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是有非常丰富的内容的啊。在中超方面，我们首先就来关注一下昨天的这13轮的比赛，张玉宁破门，但是双方各有一人染红，国安1-3输给了金门虎。 没错，在东京奥运会方面还有消息可以关注，巩立姣、苏炳添隔空喊话航天英雄。 另外奥运我们延续一下这个热度，恭喜39位奥运冠军都被授予了中国青年54奖章，杨倩、全红婵都在其中。 是的，马龙也有话说啊，只要心怀热爱，永远都是当打之年。 好了，大伙儿可以继续聊着，在我们的微信、微博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几个通道都开通了，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您在新浪微博上找到北京体育广播大写 FM1025 就看到我们了。哎呀，很多的家里人都要说国安必须要脱掉这种强队的外衣，好好的踏踏实实想想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了。任我行说，可惜咱在这个送分童子的身上没捞着便宜，还哎呀还损失了啊，本来应该得6分的结果只得了1分。他觉得天津踢的确实比咱好，没办法，比利奇又该去人家的更衣室祝贺了。嗨，咱现在有点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的意味， 是现在是只能是在语言上或者说这样的礼仪上啊，保持一个体面了。情况已经非常的严峻了。 私藏你的爱说抱着传控玩成了倒脚，不输才怪。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也会在节目的8点连线梁叔，请叔好好来说一说，也解一解大家心里的这一份懊恼。好了，大伙儿继续聊着，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详细内容。

其实还是真的，确实对方对比我们更有准备一些。 对，是的，昨天先进球的就是金门虎这支球队啊，这个第13轮的较量，金门虎北京国安之间展开。上半场金门虎球员是周通啊，世界波破门。下半场呢，咱们的张玉宁门前铲射比分扳平。哎，石岩劲射再次将比分超出。在中场结束前呢，池忠国和白月峰都是染红下场。伤停补时阶段，伊洛基点球命中，最终天津金门虎是3-1战胜了北京国安。 所以在赛后，尤其是于根伟说那一番话，说第一回合的时候踢平了，就给他们奠定了很大的信心。这话听着就心里更凹凸了。 是。 咱们赛后国安的主帅比利奇也是直接觉得很失望啊，他也说觉得挺羞愧的，无法解释发生的情况。面对对方的反击，尤其是有能力的外援的时候，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我们也来听一下。 我感到很失望，也感到有点羞耻吧，我没法去解释发生的情况。 You expected enough from this game to get three points. 其实我们是很期待，赛前很期待在这场比赛里面拿到三分。 We had a poor position, we created some chances. Eventually, I think that we scored the ball. 整场比赛呢，我们也是通过努力去控球，去创造机会。最终我们也确实打进了一个球，但是很遗憾，就是我们对付他们的前场比较有能力的前场人员还没有找到好的方法。其实呢，我一直期待着我们能够进球，特别是0-0的时候，包括1-1的时候，还能够进球去取得胜利。但是很遗憾，我们不管是采取了两中卫还是三中卫，我们都没法阻止他们那个前锋的进攻。就他们其实就一个比较突出的前锋嘛，所以呢，我觉得是挺遗憾的，我要祝贺他俩，他们确实值得去赢得这三分。 听得出来，连翻译的这个语气啊，都跟着主教练的这种情绪，觉得非常的低落。 是，这也是意味着全队上下可能士气也是到了一个谷底了。 真的是现在急需要一股强心针，而且摆正我们自己的位置。轮换当然是可以轮换的，但是是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轮换啊？人员上怎么样去做一个更合理的分配？那确实，昨天这场比赛我们在后防线上是经历了多达三人的轮换。但是效果相当不好啊！那经过半场休息之后，还是让王刚、李磊、朴成这老几位替补登场了。场上比分落后，很多的主将替补登场啊，也看出来这个轮换阵容出现的问题啊。而且这个问题，在其他球队身上也在不断的出现。这也是这一阶段的中超联赛这种三天一场、三天一场频密的赛程而带来的。所以在这个频密的赛程之下，有一种观点就是说，考虑各个队的阵容深度和轮换的能力，考验主教练的智慧的时候到了。那昨天的这一个阵容的轮换显然是不成功的，尤其是在面对对方的这个双外援的时候，防线上人家有一个卡达尔，前锋的这个马格诺，好像我们没有把对方的这个前锋看在眼里。但其实很多的战术都是围绕他打的，而且都打成功了。 没错，好用的。 哎呀，所以这个情况怎么办呢？大伙儿也都在说，怎么办啊？磐石说点球居然给了个角球，还有这个红牌儿，说有点怪裁判。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大可不必啊。 说实话，就算巴坎布那个点球判了然后后面这个红牌没有，感觉啊，这场比赛还是拿不下来。 爱不需要理由，就说真怪不得裁判，是我们真的踢得不好。小坏包说，怎么感觉主教练对球队有点失控了呢？全是主教练的责任吗？这场比赛的轮换用人，主教练肯定会承担一部分的责任，但是场上球员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精神的面貌，很多家人都说，哎呀，很久都没有看到咱们的球员在场上是这样了啊，就是精神的状态并不是非常的积极，但是又特别的容易起急啊，很容易这个焦躁的情绪，这火就被拱起来了，会发生一些场外的弦外之音。 就是浮躁啊， 没有根儿没有魂儿的感觉哈、其实你说确实我觉得很庆幸的一点是我听到比利奇这么说啊、他至少没有在赛后说我们人手不够啊，我们人员紧张啊，还好没有直接是甩锅啊、直接是也很坦诚说我很羞愧啊，这个比分很羞耻，这个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按理说我觉得比利奇啊，摇滚主帅，按理说他带的球队应该是很有魂的啊，但是现在好像只是表面上的造起来了，但是好像这个魂儿啊，没有真正的精气神儿，好像没有真正的精神起来。 对，零八格也说，奥运会结束的第二天就国安对天津，本以为能延续看比赛的兴奋劲儿呢，没想到迎来了一记闷棍啊！所以我们真的现在要摆正自己的心态，从那个曾经我们是强队的幻象当中啊，真的是清醒过来啊，摆正自己的位置，尤其是在面对人家在锋线、中场、后防啊三条战线上都有外援的球队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哎，继续来听一听评论员带来的分析。那中青报的资深的记者郭健老师也是觉得骄兵必败，咱们也是心态失衡了，没有做好对困难充分的准备。而目前的国安最关键的是没有那个魂儿啊。 这场比赛这个输天津这场1-3，球迷应该都看了，奥运会完了可以好好看中超了。但是我觉得国安球迷一个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失望和愤怒的，就是这个球队打成这样，我觉得这个战术方面的，就是说你比如说防守球员犯了很多错误，然后三个中卫这种打法行不行，然后两个边卫这个为什么能力看上去不足以支撑这个球队想夺冠的这个情况。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呢，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就是说我们的防线上一个是能力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心态的问题。我觉得就是打天津这场比赛，你可能觉得对手很差，就是赛季前面11场天津就赢了1场，所以我觉得一定是没有做好这个非常充分的准备，可能就觉得这个我随便踢踢也能赢你，你是一个这个全联盟最差的球队。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种你完全没有这个紧张起来，完全不知道你要这个踢一场非常正式的中超比赛的这种心态的情况下，我觉得从教练和队员都没有这个意识到这场比赛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比较困难的情况，所以这个踢起来我们看到这个后场中后场无精打采，所以我觉得这是心态方面是一个很致命的问题。另外就是这种中卫，你在对方前方根本没有逼抢压迫的情况下，正对这个对方球门方向，你能传这种30米的这种半高球，就很轻易的被人家在中场这个拦截拿到球权，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理解的一个状况，它不是出现在一个人身上，条后卫线和这个中后场的球员都有这种低级的失误出现，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在心态上，这个教练组包括主教练也好，他的首发的排兵布阵，他的换人没有起到任何这个积极的作用。所以就你只说这一场比赛，我觉得这个你能看出来，这个国安队现在是一支没有灵魂的球队，他可能跟这个核心外援这个不再有关系，但是场上唯一的外援你也看不到他有什么外援的这个能力的这个表现。所以我觉得一个是管理层，一个是主教练，我觉得首先要反思一下，要总结一下如何调整，因为你能用的队员就是目前这些人，你关键在于这个管理层和教练组，你怎么想办法，一个是激发球队的求胜的欲望，另一个是安排一个这个合理能最大发挥这个水平的这么一套首发。 很多家里人都在说这个阵型上的问题，用人上的问题啊。49城说这个首发阵容很显然比利奇没有给天津以尊重，也不看看自己现在是什么样，有资格小看别人吗？而后卫的不稳定也让国安的防守几乎就是假 B 级别的真不像是中超的一支强队。素望之辉也说开局五后卫有点离谱，感觉是为了轮换而轮换。其实我们看到这个轮换是很正常的，因为球队要去应对3天1场的比赛，真的需要这种体力上的体力上的这种珍惜啊，尤其是对国脚而言大家也说像玉宁都已经打了好多场的打满90分钟了，是不是能歇一歇 可是在防线上的这个轮换让我们看的极为不踏实。 确实，整个的这个板凳的深度啊，就决定了这一个赛季。因为虽然是赛会制，它毕竟也是一个长线的战斗哈，所以说板凳的深度决定了长线战斗，它最终能拿下多少场比赛。确实，国安现在整个球队赛季之初的标签太多了啊，众多国脚啊，传统豪强啊。名帅到来啊等等啊，现在这些标签之下的东西得好好看看了。 这边 Mr. Wick 说中超赢谁输谁的哈，也就那么回事儿，也不是说谁强谁就弱。奥运结束了，得空看看当一背景音乐得了，真看踢球没法看。刚才我还看甲骨岸发了一张对于佛系球迷的解读， 对， 意思就是说咱自己主队啊， 赢了挺好的，输了那就输了呗， 也就那样嘛。现在好像只能是这么一种心态。嗨哥作为一个广州球迷啊，广州队的球迷说，昨儿这比赛他也看了，压根儿怎么就感觉没拿对方当干粮呢？输的不冤啊！我们现在真是要摆正自己的心态，从上一场战平河北。已经看得出来全队有一些疲劳了，那终于等来了轮换，结果这个轮换的结果是一场惨败溃败。所以不是说不能轮换，只是说轮换的更合理，轮换的更科学。那现在我们又掉出了前四，已经是排在了苏州赛区的第五了，接下来两个对手那都是不好打呀。 哎呀， 长春亚泰和昨天刚刚以气势如虹的姿态赢球了的上海申花，所以现在晋级争冠组这前景真的相当的不乐观。 这一个是长春亚泰啊，是这个赛季状态非常的上佳啊， 而且 一个是 五外援， 对，申花是近期状态非常的上佳，而且呢又是我们如果想进争冠组的绝对直接竞争对手。我觉得还是挺难的哈， 相当难啊！咱这也不是，这个时候不用护犊子了啊，因为我们确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托尼韦说，比利奇轮换，他觉得没有问题啊，只是需要改变这种三中卫的打法。中国球员是没有能力打三中卫的，我们没有那么强力的稳定的边翼位，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在后面的时段再继续深入的去探讨。继续来回顾一下昨天的中超比赛吧。就尤其回顾接下来咱这两个对手的时候，就更觉得难受了啊！ 是有点羡慕，有点小酸， 羡慕嫉妒，再加着一点咬着后槽牙。长春亚泰3-0击败了河北队，就即便河北队是一个能够逼平强队的球队，最近状态一直很上佳，但是面对亚泰的状态依然是被零封了。而上海海港也3-0战胜了武汉。 是的，在崔康熙黯然下课之后呢，上海申花在曾经的中方教练组组长毛义军的带领之下，4-2战胜了大连人，终结了四场不胜的尴尬。然后莫雷诺是一粒进球，两次助攻，一次造点，独到四球。那重返首发的巴索哥上演了梅开二度的好戏，拿下一场大胜的申花是久旱逢甘霖啊，也为跻身赛区前四拿下了筹码。 所以本轮之前其实对申花来讲也是嘛，我们这个赛区其实就是申花咱们加上河北3-2去进入到这个争冠组。近况申花来讲的话也是不好啊，上一轮联赛领先在最后15分钟之内被亚泰两球逆转失掉了3分，那场比赛失利直接是导致康熙大帝引咎辞职，走的时候都说你们继续开会吧，别有人来送我啊，就这么扬长而去了。所以这个赛季的申花其实阵容是非常强悍的，但是有的时候崔康熙排出的两套阵容还是没有能够让申花接连的去赢球啊，也有着这种进入保级组的风险，也让人有点觉得不可思议。那现在康熙已经离队了，是由中方的教练毛义军去担任代理主帅，那下面是换帅就如换刀，不得不让我们想象一下前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是不是真的是杨帅来了以后哈、真有可能是有那么一类会水土不服啊，就是聊天聊得不对付。 是，就尤其是杨帅来了之后的第二和第三年，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更衣室的新的化学反应。 对，是不是第一年大家都 比较客气啊，第二年都哎熟了，就没有那么注意了，然后就这好像就是说平时我们说交朋友有这样的可能哈。 对，第一年可能互相都在试探， 嗯 啊，到了第二年之后，有很多性格方面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那所以换帅果然是有效果的，那就在这场比赛当中，申花也是迎来了一场大胜。那现在国安爆冷的输给了金猛虎，也没有实现对申花和河北的反超， 对，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是掉落到了赛区的第五位。接下来的两场比赛，哎呀，太关键了。但是以我们现在的这种姿态，真的很危险啊。8月15号是跟申花的补赛，那到时候也会成为一个冲击争冠组的关键之战。 是的，届时呢，这个国安申花啊，现在申花和河北是同积19分，国安积18分，只有说把前面的啊，一分都不顶用，必须是我们全取3分，才有可能啊去拿下一个争冠组的名额。 嗯，大家伙都说6356说这叫京津一家亲，国安送温暖，我们现在真的没有这个实力再给人谁送温暖了，我们还是自保吧，啊，因为。如果是以这种姿态的话，真的很有可能进不到争冠组了。很多的家里人都还在聊现在国安的这个状态啊。9144在问现在国安小组第几？小组排第5啊。 是，这小组前4才能继续踢争冠组啊。这小组第5不太行啊，这个位置。 嗯，好，我们也继续来回顾一下东京奥运会延续的热度。就在8月7号。神舟12号的3名航天员是通过视频的方式对参加东京奥运会的中国体育健儿表达了祝福。在奥运赛场上创造佳绩的中国田径运动员巩立姣、苏炳添昨天呢也是用视频的形式和航天英雄进行了跨越天地的隔空互动。在这个互动当中啊，他们也是互相的问候了。巩立姣就说看了外太空的3位宇航员的观后感非常的感动，也祝他们在外太空一切都好。那苏炳添呢更是说感谢3位宇航员的祝福，你们在天上的守护和指引也是我们中国健儿步向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一个伟大的保障。 嗯，是的，神舟12号载人飞船啊，在6月17号发射升空啊，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先后进入天河核心舱，就标志着咱们中国人首次进入了自己的空间站。在奥运会比赛期间呢，地面的电视转播信号可以通过卫星传输到空间站的核心舱，让航天员们也可以在天上实时的看到奥运会的比赛。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马龙，那就在马龙啊拿到了前所未有的至高的荣誉之后，人民日报也撰文了，只要心怀热爱永远都是当打之年，这是马龙自己写的啊。他说我在东京奥运会之旅圆满结束，无论是单打冠军还是团体金牌，都是我和我的队友教练员还有背后默默付出的陪练队医保障团队团结一心共同奋斗出来的荣耀勋章。当国歌响起，五星红旗缓缓升起的那一刻，我感慨万千，过去5年的甘苦画面历历在目。 对，因为他确实受过重伤嘛， 对 啊，他也写了，对，说18年下半年至2019年初啊，我因伤远离国际赛场8个月，期间有3个月是没有碰球，那是我职业生涯最艰难的一段时期，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因为乒乓球已经成为我生命中无法替代的一部分。我告诉自己，只要还有机会，我就一定要坚持训练，重回赛场。终于呢，我来到了东京，第3次踏上了奥运会的赛场。强大的对手，紧张的气氛，让我熟悉又兴奋啊！最让我难忘的还是和队友们并肩作战的经历，团体半决赛和决赛的2场双打。我和搭档许昕把赛前准备的战术打出来了，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奥运会乒乓球比赛带给我的享受。 嗯，那当然他也说了，年龄并不是问题，32岁了，觉得自己身体状况还不错啊，事实上也有不少比他更年长的选手依然在赛场充满了斗志，对他也是一种激励。所以这次的东京奥运会让我们看到很多的32岁的老将，有马龙，有苏炳添啊，他们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年龄创造出了更不可思议的成绩。就在东京奥运会已经结束之后，德国现代五项的官员苏珊是最后一天检查出了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而且需要在日本多待2个星期才能返 返回到德国。 是我们上一次在新闻中看到现代五项啊，可能是更多看到的是这个德国的现代五项的运动员啊，前几项都大比分领先，然后到了第五项马术，现代马术的时候，这个马不听使唤了，啊，马不听话了，然后有一张照片是马在笑，然后运动员在马上哭 啊，所以这就是马术这项目必须得是人马合一嘛， 是， 一定是要跟马先成为那种最亲密的朋友啊，赛场上才能够发挥出那个极致的东西。我们也继续来看看东京奥运会已经是圆满落幕，回顾整个东京奥运会从申办成功到最后成功举办的过程，注定这是一届为奥林匹克运动和历史留下深深烙印的奥运会。我们前方的四位采访记者从今天开始推出回首东京系列报道，今天为您播出第一集，疫情下的东京奥运会圆满落幕，奥运圣火成为黑暗隧道尽头的那束光。 燃烧了16天的东京奥运会圣火，8号在东京新国立竞技场缓缓熄灭。对于因新冠肺炎疫情推迟一年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在致辞中说：“这是一届前所未有的奥运会。回望过去一年，东京奥运会经历了有史以来最艰难的筹办过程，直到2021年7月23号开幕。”东京奥运会依然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在延期的这一年中，东京奥组委、国际奥委会大量的工作都用在了沟通协调、赛程的重新排定、合同的重新签署等等方面。但尽管如此，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也随时可能将东京奥运会扼杀于无形。即便已经开幕，面对日本和东京都日益增加的新冠病例数量，东京奥运会仍面临质疑和巨大的压力。幸好东京奥组委采取了比较严格的隔离泡泡措施，奥运村内和涉奥相关人员的新冠阳性检出数量一直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也正是这样，国际奥委会、东京奥组委才可能不惧质疑，并得到参赛各方的信任，奥运会才得以顺利向前推进，并守得闭幕日的彩虹，见证火炬的熄灭。新华社体育部主任许基仁介绍说， 其实我们看到在奥运会举行之前，有超过80%的民众在民意调查中是反对奥运会举办的，但是在奥运会开幕之后，有70%的人表示奥运会应该举行，支持奥运会，这个反差非常大，从80%的反对到70%的支持。所以巴赫一直讲奥运会的举行是黑暗隧道尽头的一束光，当这束光亮起来的时候，大家都会受到鼓舞，受到激励，那么很多人就从反对变为支持。无论如何，奥运会能够举行就是最大的胜利。 虽然东京奥运会是在空场的情况下进行的，但这并不影响奥运仍充满激情，运动员们在东京奥运的赛场上不断地突破自我，创造一个又一个属于自己的新纪录。在东京奥运会田径男子100米的赛场上，中国选手苏炳添在半决赛中跑出了9秒83的新亚洲纪录，打破了欧美人垄断奥运会男子100米决赛的历史。赛后他是这样评价自己的新纪录： 我看到这个分组以后，我就哇，就是要跟自己比了，突然觉得要有那种感觉了，就是所谓的脚感，突然间跟这个跑道还有那个起跑器非常联合，我觉得机会来了，所以说我就要做到最好的自己。一听到枪声，我第一个窜出去，我就感觉我已经全部压着他们了。 东京奥运会上的每一名运动员都在用他们自己的实际行动给我们以激励，给世界以勇气，给未来以信心。因为有了他们，东京奥运会才得以圆满落幕。成功的背后是来自各个方面的工作和支持，这其中就包括7万多名志愿者的奉献。现在在日本东京庆应艺术大学就读的中国姑娘刘佳瑶就是其中之一。 我18年底来到的东京，正好是奥运会志愿者报名的一个尾声，就很开心的报名了。这次机会的确是比较宝贵的，然后所以作为一个略懂日语的一个人，然后我希望还是能过来，然后为大家提供一些帮助。 运动员、工作人员、志愿者等等，所有人将力量汇聚在一起，为了东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一起努力。这也恰到好处地诠释了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疫情下东京奥运会圆满落幕，也让奥运圣火真正成为了黑暗隧道尽头的那束光。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好，

抚平一下心里的这一份 out。 叔您好，早啊。 哎，你好。哎，早上好。 哎呦，昨天这场球大家都看完之后觉得各种没有希望啊，1-3输给了金门虎。哎呀，尤其是我们在后防线上的一些轮换，真让人有点看不懂了。嗯，您怎么看？ 哎呀，这事儿啊是这样哈、啊、小时候咱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哈、啊 嗯、 无论现在是成年人，现在的孩子们，年轻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嗯， 当家长大人对你这个就是恨铁不成钢啊，气不打一处来的时候，经常会说一句话啊、 嗯、 啊，你看你办这事儿，让我说你什么好。 嗯， 所以我现在就看完昨天这场球，就是这个感觉、 嗯、 让我说什么好，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是吧？就是简单的说呢，这场比赛的这个失利，说明就是你任何理由都不能替他找了啊。说天热，大家都天热，是吧？你说这个赛程密集，大家都密集；你说体能不行，大家都体能不充沛啊。你抽筋儿，他也抽筋儿。那么说到这个队伍的这个人员的构成，那我们无论如何也从牌面上的实力看，怎么也比天津强，对吧？怎么也比河北强，对吧？那么现在我们和这某些队伍相比，我们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就算是长春亚泰，那你从纸面上这个实力来看，也并不比他差。结果人家现在是第二，对吧？人家还超过了申花。原来我们说申花可能是这个小组当中最强的，甚至超过这个上海叫什么来着？现在什么港？ 海港，海港， 上海海港 啊， 对吧？就上海上港嘛。 对， 就是总之，我们想了想，你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出来，说我们这个队伍怎么怎么样。你现在别找这种理由了， 嗯， 这种理由是真的毫无这个反抗之力的，就是没有任何的说服力。你说你从哪个方面讲，我们都不应该成为这个被人家打成这样，被天津队打成一个1-3。那么现在想想，我们只能从自己内部去找问题了。你现在什么排兵布阵呐、啊，什么用人呐、啊，这个呀那个呀，这些问题都不是咱们能够指手画脚的，因为咱们不了解这支队伍，咱们不是这个专业人士，这事儿是他们自己去解决。但是我们能看到的就是结果，你输球了。我们看到的结果，你是捏不起个来。我们看到的结果是你整个阵型阵容都显得非常的松散，我们看到的是你的队员没有十分的斗志。 嗯， 我们能看到这些是我们可以看到，而且我们也感到非常痛心的。也就是说，你看完这些，你就说：“哎呦，我怎么说你什么好啊？我拿你真没辙了。” 是 吧？那么，其实我们看到昨天，这场比赛的时候，我是三个。这个方式都在切换。我昨天突然可能也是这周奥运会养成的这个收视习惯，一会儿上网看看， 哎呦， 一会儿电视上看看，电视上看看中央台，也看看北京台，网上也看看这个网上的转播。 就这一场比赛，您不换几种方式都觉得不合适了，是吧？ 对，更主要的是呢，有的时候有这个心理暗示哈， 嗯、 就是按这个现代说法的心理暗示，按过去就迷信，我换一这个的。 嗯， 这个看吧，看一下北京台是不是他有这进球了？哎，看中央台是不是就能局面就好一点了？结果都不好啊，还是1-3。但是看到北京台的时候有个解释说，我们现在无论怎样还是传控打法的模样。 嗯， 天哪，你就学一个中国过去有一个老话哈、啊，叫东施效颦。 嗯， 啊，对啊，你这东施，你学着那西施那打扮不行，你光会打扮。您的底子不行啊， 是 啊，对吧？ 嗯、 您一大柿饼子脸，您再描眉画眼那也不成啊。您脸黢黑，只比锅底黑一点，你抹上那粉儿，那不是就是煤球上抹层面吗？你还是看出那个煤球的本质啊， 嗯、 是吧？就是歌词大意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到这个比赛说，你突然觉得这个比赛，哎呀，为什么？昨天这个主持人也在那说，这要是啊，奥古在，这不啊，是怎么？他奥古不在了，他不可能在了，他永远不在，他不在了， 他就不能再想了啊！就这篇翻过去了。 你想奥古有什么用啊？你那还说奥古的？ 嗯。 但是后来我想想，还是得说奥古，还得说奥古，还得说这个笔仙儿，对吧？别拉。那么，这你就看出 这个现在人家跟我们打，人家天津跟我们打的时候，就摆出了一个防守的态势，对吧？开始就是打防守，这个防守反击啊，铁蛋那个防守反击，人家摆出了跟你打防守反击，那么人家的防守反击确实这个战术非常成功，对吧？即使是我们和长春亚泰那个0-2，人家也是打防守反击。我就说过多少次了，你是谁呀？ 嗯， 你真拿自己当鸽葱啊？然后可是没有人拿你呛锅啊， 是， 对吧？你自己，你为什么不能打防守反击？你有什么样的资本跟人家打，就是打对攻？ 嗯， 所以我们昨天看到人家的这个防守反击战术非常成功，起码前两个球，对吧？都是靠防守反击，得手的，包括那个点球，对吧？也是防守反击逼得你的防守队员没有办法，你才去拉人家一把在禁区里。 对， 所以。我们说到这个奥古和比埃拉在的时候，他们打这个所谓的传控，在传控当中他能够找到机会，人家摆出的这个防守阵型蜷缩在这个自己的半场，你就觉得好像现在我们打不进去啊，打不透人家，找不到缝隙，找不到机会，找不到人家的漏洞，那怎么比埃拉和奥古就能找到这样的漏洞呢？ 嗯， 那么也就是说足球智商的差异太明显了， 还是意识的问题啊，这真的不是一天两天能补齐的。嗯， 这不是一天两天能补齐，就是人家可以就在这样的时候一个突变，通过节奏的变化，通过空档的变化啊，通过自己跑位的变化和互相配合意识的这种变化，人家就能够打出一个突变的进攻，然后即使面对对方这种严密的防守依然能找到漏洞。而我们自己的队员你会发现找不到漏洞，而这个比埃拉啊，不是比埃拉，这个巴坎布啊，就昨天说浪费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是，他浪昨天这样的这个绝佳机会就有那一次，对吧？他就可以带球突破了，就晃过对方了所有人了，那就剩面对守门员了，他打丢了。那么为什么管他叫快乐男孩呢？快乐大男孩，是因为他浪费了，就是以往的比赛，在比埃拉和奥古都在的时候，他浪费了太多的机会。 嗯。 为什么叫浪费了太多的机会？因为人家能创造出太多的机会，他浪费了8个，他还能抓住一个， 是， 你还一个都抓不住吗？可是昨天他没有浪费太多的机会，只有这一次机会让他浪费了，剩下他都是在那空跑。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队友没有给他创造出那么多的机会，所以这就看出差距来了。说差距在哪儿找啊？和人家外援的差距，就昨天你就能看出来，没有奥古，没有比埃拉，这支队伍就盘不活，像死水一潭，对吧？ 对， 就是护输不渡嘛，人们就说嘛，流水不腐，护输不渡嘛，老话，对吧？所以就能够看出我们的现在这个队员的这个搭配。那当然，你可以去说主教练，我们能够看到的是，昨天你刚才提到了，就阵型、阵容，队员，后防线，就是一个大换血、大轮班，咱不知道主教练是为什么这么想的，怎么考虑的，但是结果上是说到现在为止了，我们没有看到一个非常完整固定的阵容，就今年的联赛没有，就是反复的各种阵容。那你说因为伤病的原因，因为是怎样的原因，但是你应该有一个相对大概固定的一个阵容，所以现在我没有看到。今年的呢，你可以说压缩了战线，压缩了这个比赛的时间，又有疫情。但是我说了，这个条件啊，都是对等的。广州闷热，苏州也闷热啊，都差不到哪儿去。就所有的条件都同等的情况下，你没有应变，你没有做出改变。 是。 那么这个问题呢，就像南京啊前一阵出现的疫情似的，机场的管理混乱。那最后。先整理这个混乱的问题，先把这个疫情啊控制住，然后，老话说秋后算账，是吧？谁到底这责任是谁的？你总得有人出来，这个负担这个责任，因为确实是因为管理上的问题。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这球迷这么着苦盼着啊，就是就在这样的条件下还在支持的球队，你总得有人出来说句话呀，谁来负责？你得拎出来，您得告诉我们这所有的情况是什么造成的，谁造成的，怎么造成的， 得有一个表态，让我们心里踏实点儿啊。 对啊，你说你现在我们就指着那个比埃拉回来，指望着那个现在新引进的那个外援， 哎呀， 你叫个啥？ 那叫个、 那叫个席尔瓦，但不是那个席尔瓦啊。 啊，不是哦，席尔瓦啊，这席尔瓦，你就是你等着这个席尔瓦，等着别挨拉，你等着皇后菜都凉了，是吧？现在已经到第五，进入保级组了。 嗯， 你能想象吗？升班马长春亚泰现在排在小组第二，进入了争冠组，而去年的争冠的队伍，这个中赫国安现在变成了进入了保级组。 嗯。 你这哪说理去啊，你叫我说你什么好啊 所以能听出来叔就是想护犊子都找不着辙了啊。您 对 您说实话啊，反正曾经我干过这事儿，我当徒弟那些年我给您气笑过、 啊、 昨儿您看这球、啊、您气笑没？ 我就是说你让我说你什么好，气得我呀是吧，就是当然我现在不会真的生气了哈、 嗯、 就是真生气啊，老话真生气， 嗯， 我真生气，但是确实很无奈。 嗯， 就面对这样的一个局面，你说是人家天津仓促的组队， 嗯， 咱说实话啊，人家没报出来就是了啊，人家自己家属不外扬， 嗯， 他们能拿多少钱，这个队伍到底是怎么生存的你不知道，但是人家昨天把你赢了。但 是 咱们能知道的是河北华夏，这是确确实实的，对吧？去年的钱还限制呢，今年还不知道找谁要钱呢，人家孩子们现在等于是不拿工资来上班，而且兢兢业业认认真真的自我救赎啊，自我展现，人家就是要表现自己，要表现自己的职业精神，没钱人家， 嗯， 对吧，东家人家的东家上家总部都不知道该怎么经营下去了，那么这么更甭说这么一个队了，但是人家依然跟你打的时候表现出了很顽强的这个内容， 嗯，那所以 我们怎么跟天津跟河北，就是我们同组这两个队， 是，嗯，所以接下来，嗯 嗯， 接下来怎么办？这就摆在桌面上了，这必须要去面对。下面咱可是要对长春亚泰和上海申花呀，哎呦， 对啊，这是排在第二、第三的，你是第五，你看你怎么办吧， 嗯、 对吧？ 嗯， 所以我觉得呢。我过去的习惯，这你也知道，就是一般在上战场的时候不说那些什么谢谢的话，只说这些鼓励的话。但是现在，你这已经到了千疮百孔了， 嗯， 对吧？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你不能再，我就说不能再护短了，也不能再护犊子了。你自己如果有脓包，因为这个问题一定出在内部上， 嗯， 如果你自己有脓包，我们不知道。哎，您藏在后脊梁上有衣服盖着，咱们瞧不见，对吧？您自己给他捅破了， 嗯， 必须把这脓包捅破了，不捅破，这事儿明年真的坑会更大。 嗯，真是啊，我们必须要认清自己，尤其是您刚才说，就是让大家看着觉得心里特别着急，也特别郁闷的，就是场上表现出来的这种没有精气神儿。这已经很久都没有看到了，包括昨天输球了之后，很多的球迷，甚至里边肯定掺杂的很多这种键盘侠啊，都冲到俱乐部的官微下边去表达自己的愤怒。就这个时候，我们真特需要一个心理上的安慰，就跟您说的似的，必须得有人出来担责啊，告诉我们发生什么， 给我们一个说法，以告慰我们受伤的心灵，慰藉一下啊，给我们慰藉一下。 那面对接下来这两场，其实您以前总说不好打，但是这一回您恰恰没说这仨字儿。 就是那我们把这仨字变成还是不好打，后边再加三个字儿，不好打也得打， 嗯，就是 吧， 硬扛也得上啊， 也得上，就看你这个时候你的斗志，你的队，这支队伍的凝聚力和精气神了。 嗯， 就我老爱说，你不能因为这个现在的这个比赛，现在的这个局面，就神儿就散了，魂就丢了，魂儿不能丢，神儿不能散。 嗯，哦，我们得提着这口气啊，不管有多困难的比赛，都得继续坚持下去。好的，谢谢叔，谢谢叔，我们保持联络啊，您经常来啊，大家伙儿都想您呢啊。 这得。 白了白了 白了。 嗯，这边很多家里人也都在说，叔说的太对了，现在其实我们就是没有看得清楚现实，曾经一度我们因为 有比埃拉，有奥古，日子过得特别的舒服啊，反倒是忘记了自己本身如果没有外援的情况之下，我们究竟是一支什么实力的队伍。还有家里人说到，像李欣说昨天这个池中国啊的确是冲动了，这个做法啊肯定是错误的，但是呢昨天这一幕又似曾相识，就像是当年西哲领那张红牌似的，发泄心里的不满，尤其下场之后的那一脚啊，真的在这样的赛会制的比赛里，又是三天一场三天一场，给大家压的也够喘不过气来，再加上最近球队的状况也不好，也没有赢球，所以这种所有的情绪吧都在那一刻都体现在场上了， 肯定是有一种发泄爆发的这个意味在里面的哈。刚才听了梁叔说啊，真的我也是眉头紧皱一脸严肃，我能想象到梁叔昨天看球的时候那个心里面那个憋屈以及生气那个感觉。 你不了解，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想象到了。 对，梁叔一直以来就是你看平时梁叔张牙舞爪的，不是这个非常的慷慨激昂，但是到看球的时候叔是特别特别安静的，从头至尾他都能在工体看球的时候在看台上坐在一个角落里，生怕别人瞧见他，就坐那儿自己攥一小手，面无表情，眉头紧皱，能看完整场比赛，甭管就是现场我们是领先还是落后，梁叔都那一个姿态。 这是真紧张啊，真爱呀、啊！所以说听着的时候，我也是啊，我也是听着梁叔的分享，我也是挺愁的啊。因为现在呢还有两场比赛，就是我觉得现在我们不管是怎么说啊，都还有一点余地啊。我们的这个不管怎么评价，都还有一点余地。但是真的到了，比如说下一场比赛输了亚太，万一真的是剩下的这两场比赛，真的 这 flag 可不能立啊，可不能立，在这屋咱不立这种 flag。但是确实我们现在就像咱说的，现在是留着一个后路的，我们怎么就不能像河北天津一样，人家欠薪，人家内部也出现很多的问题，都能有这样的心态，说我面对强队国安的时候我死拼对手，我留有一线生机，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有置之死地而后生这决心呢？ 是现在我们在场上确实没有看到这种感觉，这样的精神。而且其实我们如果说昨天这个战术调整，因为最后还是不管怎么样啊，我们这个在评价就是说到底是谁会站出来啊，最后承担责任，那首先这个头炮可能就是比利奇，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事儿。其实比利奇昨天的这么一个战术部署啊，一开始是上了这个五后卫啊，再后来呢又变回四后卫，其实就是说上半时段我们也说过，他把很多的老将又换上去了，感觉是回归了一个比较熟悉的状态。但其实这在足球的战术领域里，这其实是一种主教练的战术迷茫，就是一种纯粹的自我否定。他 Plan A 根本就没有起效，然后他也没有拿出一个合格的 Plan B， 就是把之前的一些老将、一些球队的主心骨换上去，换一个大家以前踢过的熟悉的办法，这个不叫 Plan B 啊，这个叫不得已而为之。 这边8338说，国安的处境啊，就好比去年首钢似的，高层必须想辙，后两场必须赢啊，有一点那种不成功变成人的感觉。确实，我们现在有家里人开玩笑说，我们现在还不到那种就觉得痛定思痛的时候吧，我们毕竟在保级组还排在第一的位置啊，这都是玩笑啊，真的是落到地面上，接下来这两场就是要去跟长春跟申花去死磕的，我们为什么不能拿出死磕的精神？死磕的精神这不就是注入我们血液基因里边的东西吗？真此时此刻希望高层能够在心理的动员上，不管我们不知道内部发生了什么，但我们希望是不是如我们所想象的一样啊，那么的巨大啊，就像曾经申花经历的所有的这一切，我们不希望是这样的，一直就是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一直也是一支很团结的队伍，希望我们真的强硬起来。 对，其实一支球队啊，它的阵容可能会有低谷期，或者说有所谓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无米期，以及球员的球星的状态可能有这个指哪打哪期哈，我们现在以及这个快乐期，但是无论是阵容也好啊，技战术也好啊，包括主教练新来了以后可能也有蜜月期、磨合期、阵痛期等等，但是我们毕竟看的是竞技体育，我们看的是 体育比赛，竞技体育永远不能没有的就是一种死磕到底的拼的精神，这个跟技术、战术、人员都无关，十一个什么人上去了都应该是有这种精气神。 而且这就是国安一直以来的国安精神的体现啊！我们真的这股气儿啊不能丢，得顶着这口气把后边的这场两场比赛都打好了。六六四五说，跟梁叔一习惯，看球不错眼珠，但是昨这场真让我看走神了。您要是不走神一会儿，可能心里这凹头又该多添一层了。黑暗需要光明说，国安啊就没有这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这个意思。他说我觉得换吧，人不行还可以换人，咱的后备力量也回来了，要不练练小孩，哎呦这接下来的两场相当关键啊，这真的是两场生死战决定我们的命运的时刻。是不是能够置之死地而后生啊，重新的返回到赛区前四，就看这两场哆嗦了。相信比利奇会好好的思考一下昨天的这一场轮换带来的后果是什么，他也会好好的去掂量掂量，如果国安进入不了争冠组而去保级会带来什么啊。这边还有家里人说别逗了，现在的死磕可能也就是咱自己说说，队里还有人能想起这俩字儿吗？我不相信到现在，就即便我们球队的状况不好啊，人员也很疲惫，这俩字儿就在队员的心里都磨灭了。 我觉得是有的，只不过现在我觉得是也许他们心里面那团火还在，但是这团火啊，它到底周围的环境是如何的啊，上上下下的这个空间是如何的，可能决定这团火是怎么烧出来的。我们之前说所有的国安的球员最让我们喜欢的那个劲头是什么，就是心里面是有团火的，他这个场上燃烧起来能够把我们整个场子都觉得非常的热啊。但是现在这团火可能成了一点带着怨气的火，带着怒气的火。我们可以看到池中国近几场比赛，也有球迷朋友刚才说了嘛，就是池中国这几场比赛确实都有一些危险的动作，或者说比较急躁的动作，是不是真的是球员心态已经是出了问题？就是他们也着急，可能是球员心里也着急，球员心里也憋屈，也不想输球，也想赢球，但是不是就是踢不出来自己舒服的那个足球？ 对， 这个我觉得是真的是交流问题了。 确实，以前因为奥古跟比埃拉在场上的时候，会发现，哎，这中场的梳理它非常的顺畅啊，很润滑。但当少了这两位外援同事在场的时候，觉得哎呦这球怎么总是就倒不到前场去呢，给巴坎布的支援为什么这么少呢？所以这就是现在我们要面临的一个现实的问题。当我们只靠自己人啊去梳理中场的时候，是不是还是要固有的保有这种所谓的传控？现在真的只能是给这个传控加两个加一个定语，就是所谓的，咱这真不叫真的传控，咱很多时候都是在无谓的倒脚。 对，这个传控啊，一直就有这么一个传控，是确实是由西班牙拉丁美利比利亚半岛那块啊出来的这么一个足球风格，确实是一度是风靡足坛。但是不是说就是只要我控球率上去了，或者说只要我倒脚的次数上去了，这是传控。传控必然有控，这个控不是说我把球控在脚下这么简单，而是说真正能控制场上的节奏。控是控节奏，不是控球。所以说我们现在只能，也许我们是可以在场面上把这个球控制在脚下，但是我们却控制不了比赛谁进球，比赛的节奏。我们想攻的时候我们攻不进去，我们被打防反的时候我们却拦不住。所以说有的时候真的是不要无谓的为了踢球而踢球，而是真的是想我们是为了胜利而去踢球。 我们还有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啊，因为我们的节目从今天开始就从7点延续到9点，早上是2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畅聊所有的这些热点的体育话题啊。很多家里人都还在嘉宾说都沦落到跟长春死磕了，我们真是要改变这个固有的想法，不要只把长春亚泰当一个升班马去对待，人家有五外援，人家人员很齐整，包括咱们租界的索萨都已经回去了，我们有什么理由再把对方当一个升班马去对待呢？好了一段广告片花之后，我们稍后在8点半再继续回来。